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至心诵念八大人觉。咁我哋讲咗佛说八大人觉经嘅经题，咁啊亦都讲咗咧后汉沙门系高安世高盈，咁啊呢个译经嘅题都讲咗啦。咁我哋今晚咧就开始啊，就系入呢个经文。咁啊入经文咧，佢首先嘅四句啊，就叫做为佛弟子，即系我哋身为佛嘅弟子啊，就要常常咧响呢个昼夜六时，要自心啊诵念持一本咧系八大人觉经。咁我哋首先呢就係明白第一句，做一个佛弟子，咁一般人呢都明白啦，或者呢係皈依三宝啦，进一步係受持五戒啦，咁有出家嘅亦有在家嘅，咁通常讲呢四众弟子，咁男众啊就係有出家，亦都呢是包括在家，男众里面有出家在家咪两众喎。咁女众呢方面呢亦有出家同埋在家。咁合埋嚟四众弟子呢应该都可以包括晒㗎啦。咁四众弟子之中，咁就唔论啦係边一众，但係一入呢个佛门呢，首先第一个步骤啊，就是皈依三宝，以共呢是受持五戒。咁如果佢是出家嘅呢，咪进一步呢受三昧戒啦，或者受比丘大戒啦。咁鉴于佢是否出家做佛弟子嘅条件呢，先呢就要皈依三宝。咁皈三宝呢亦都好多人呢都曾经呢係皈依过。但係对于呢个三宝呢个理论呢，亦都好多人啊未必一个个都明白。咁所以我哋皈三宝呢主要话就係皈依佛、皈依法同埋皈依僧，即係大众。咁佛呢因为佢具足福德智慧两种都圆满无缺，所以呢佢够分量够资格咁做我哋嘅师长啊，咁值得我哋呢去尊敬佢。咁呢种福德智慧啊，唔係话一生一世一时之间呢係可以培植得圆满嘅，而系佛呢都唔知经过几多生几多世，咁啊布施唔单话头目脑髓啊，乃至到国城妻子，佢都可以布施，成就佢呢个布施之心啊，系收到无边个福利。嗱，咁啊佛亦都为着求啊，所谓一四句偈嚟到舍身燃灯，系供养呢个说法者，亦唔系话一生一世如是啊，都唔知经过几多生几多世啊，咁啊如此去做咧，咁啊先至得到呢个智慧圆满。嗱，咁啊佛福德智慧啊，两种都既然圆满具足啦，所以我哋皈依佛呢就系叫做两足尊啊，就系话我哋点解要皈依佛呢？佛呢就有啲乜嘢嘅学识，或者有啲乜嘢嘅神通妙用啊，有啲乜嘢嘅好处，而值得我哋呢对佢尊敬啊，系皈依于佢，嚟到依于佢去学习呢， 就因为佛呢福德智慧两种都具足圆满，所以值得呢我哋皈依佢，以佢为师，系向佢学习啊。所以皈依佛呢就系、是、叫做两足尊啦。嗱，咁啊法个功能呢我哋昨晚都提过下，主要啊就能够除去我哋每一个众生呢嗰种嘅欲念。法系有一种呢所谓洗净嘅功能，我哋依法修行啊，可以像法嗰种嘅力量洗净我哋呢个内心里面啦，呢个贪欲，呢个嗔恨，呢个愚痴，乃至嘅种种嘅毛病习气啊。所以皈依法呢就叫做离欲专啦，以法嘅力量啊离开我哋嗰啲贪欲，使到我哋呢系无所贪，所谓身心放下，万缘解脱，无所执着啊。咁呢啲都系完全呢佛所说嘅法嗰种嘅力量。所以话皈依法呢就叫做离欲专啦。嗱，咁啊，归身就系佢哋众中尊。我哋归出家者就唔系话归依咧某一个人，只不过世界上咁多个出家者，未必咧个个同我有缘，所以我归依法师嗰阵时咧，无论天南海角啊，乃至个近在眼前，只要能够同佢有缘，我都可以咧系归依佢，而佢咧亦都系代表佛啊，咁啊为我哋传授呢个三皈依。所以呢个真字咧就唔系话指某一位法师，所谓真者咧系众也，在呢个戒律里边咧，有啲地方讲要三个出家修道者共在一处做呢个如法佛事，咁就名为叫做众。嗱，咁啊亦有啲经典说啦，要四位出家者共在一处修行办道啊，做如法佛事，咁啊称为叫做众。嗱，咁啊真嘅意思，既然系众咁解啦。所以我哋皈依僧呢就是皈依大众，唔单话你同嗰个有缘个法师我皈依佢，就是叫我哋师父啦，就算系呀同我冇缘嘅，即係等于话呢我唔系以佢为依止嘅。但我哋见到啲出家个法师呢亦都当系自己嘅师父，亦都当系自己嘅尊长一样啊，系咁样咧，来到啊，对佢咧系敬重，对出家者咧一定咧系要尊敬。咁啊，所以我哋皈依僧咧就系佢哋众中尊，因为出家者在呢个大众之中啊，系最尊，系最高，因为佢负责。所谓弘扬佛法，或者主持道场，领导我哋呢做一切嘅如法佛事，或者领导我哋受五戒，领导我哋受八关斋戒，呢啲完全呢都系靠呢个增补嘅力量啊去主持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对呢个增呢就要尊敬啦。咁啊，简单讲咧，就系皈依法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嗱，咁啊，点解佢又唔好皈依四宝咧？又唔好皈依二宝咧？其实三宝咧就够啦，少一样又唔系几够啊。但系多一样咧，亦都无此必要。嗱，咁啊，佛 就是我们的教主。他悟道之后啊，他一言一语乃至个举手投足平血竖臂啊，都是有一种呢表示佛法的作用，都是做我们众生的模范啊。咁啊，所以法呢就是由佛所说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发心学佛，出家修行，咁啊，将来我哋亦都依佛所说嘅教法去修行啊，而得而成就最高嘅菩提佛道。咁啊，所以佛呢就由出家者修行而成。嗱，咁佢成佛之后，佢又说法。他说法呢亦都好多人得到好处而发心出家。既能发心出家依法修行，亦能成佛啦。咁如是佛法僧僧佛法啦，乃至法僧佛都好啦。咁三者足矣，亦无需要呢减少一样，亦都无必要呢係增加一样。咁所以名为呢叫做三宝。那龟就是龟头，衣就是衣子，就是我由今日发心，既然是尊敬三宝，以三宝为自己的师长，所以我由今日开始，直至一生一世，我都不再归于这个外道，亦都不归依这个外道的典籍，我们就以这个佛法中三宝呢是为所归头，是为所依止，不其身，我们就是信仰三宝。那么如是能够了解这个归三宝的道理呢，我们应该就不会做那些不正常的事，那么就做一个正信的佛弟子。咁啊，跟住咧，佢就会发菩提心，可能仲要发心啦，行菩萨道啊！一切一切嘅如法佛事，都系由归依三宝之后，咁啊，我哋发一点心啦去做，发一点心咯嘅行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归依之后，我哋时间啊，或者呢个认识啊，咁啊，对佛教咧系有所沾染啦，我哋进一步就受五戒啦。嗱，咁啊，五戒咧，通常讲就唔杀生、唔偷盗、唔邪淫、唔妄语就唔饮酒。其他嗰几条咧，一般嚟讲都比较容易受，就唯有呢个饮酒同埋呢个食肉或者一头一尾咧。呢两条咁一般人呢比较呢系难受，但系亦都呢睇下我哋嘅决心。如果我哋真系有善根，咁对三宝呢真系有缘，对于呢两个问题呢其实都唔系难于得解决嘅。嗱，讲到唔杀生呢方面，其实呢唔杀生啊，主要啊，就是长养我们这个菩提心，是长养我们这个慈悲心。那么杀生你一定是伤害他的生命，那么一只畜生不论任何一种的动物，他都是生生猛猛，那么有他自己一种的生存那种的权利，亦有佢一种生存于呢个世界上嗰一种嘅形式。嗱，咁如果无缘无故啊，我哋用钱买咗个翻嚟，残忍对佢杀害啊，其实呢系一件好大嘅罪过。佢好好地有个生命，我哋将佢咧杀死，拆佢个骨，剥佢个肉，以共呢系拆佢个皮，系一件最痛苦嘅事啊，系一件最孽冤、 罪孽仇嘅事。咁啊，对我哋学佛呢个慈悲心，对我哋学佛嗰种啊所谓菩提心咧，就系有抵触嘅。因为我哋能够是否成佛啊？以呢个大乘佛法嚟讲咧，与众生好有关系。因为经常讲，我哋发菩提心啊，就要发一个慈悲心。咁我哋呢个慈悲心啊，点样去表达呢？一定咧就系要爱护嗰啲众生，要照顾嗰啲众生，唔好伤害嗰啲众生啊！咁啊，先至系叫做慈悲心啊！因为慈悲心至生个菩提心，因为菩提心先就可以成就啊无上菩提佛果。嗱，咁啊，如果我哋啊冇咗呢个慈悲心，就生唔起呢个菩提心，亦都冇法子证到呢个菩提佛果啦。咁啊，因此我就肯定一句啊，我哋能够成佛，都系有呢个慈悲心咧，去关怀众生啊，爱护众生。你亦可以讲我哋能够成佛，系完全由众生嗰个地方而来。咁啊，既然我哋将来能够成佛，都由众生嗰度而来啦，我哋对个保护啊，都来不及啊！我哋又点可忍心对佢杀害而伤害呢个自己嘅慈悲心啊？系断咗自己呢个佛性嘅种子啦。所以在呢个菩萨戒经里边讲啊，佢话苦食肉者系断大慈悲佛性种子啊！一切众生都见字写去啊！咁啊，如果我哋食众生嘅肉，咁啊，众生都怕咗我哋，都会离开我哋。嗱，咁啊，众生怕咗我哋，离开我哋啦，我哋都冇咗个慈悲心，将来就点样生起个菩提心啊？而成就个菩提道咧？嗱，咁啊，所以我哋有关啦，唔杀生，唔食肉咧。唔系为健康唔食肉，亦都唔系话咧唔杀众生唔食肉，系纯粹站在呢个道呢一方面，我哋想成道，我哋想成佛，我哋想成就呢个人天师表，我哋想解脱呢个生死嘅轮回。我哋要借助众生嗰种嘅机缘，若无众生啊，为我哋教化嘅对象，咁啊，我哋呢个慈悲心就无从生起，菩提心、菩提佛果咧，更加冇法子得以完成。能够完成菩提心、菩提佛果啊，完全系慈悲心。这个慈悲心呢，就是有众生的对象，给我们去教化，给我们跟他结法缘，这样才就可以成就啊。那么既然众生对自己有这么大的恩，众生对自己有这么大的义，我们又怎可以去杀害众生，去食众生呢？所以我哋唔食众生肉，戒杀放生食素啊，唔系为健康，亦都唔系为其他嘅理由，系纯粹为长养自己呢、这个化身为名。咁啊，因此咧，我哋最好一个学佛人，尽量做到啊，就唔好食众生嘅肉，唔好做呢个杀生害命嘅事。咁有一个问题呀，咁有好多人都讲佢可唔可以食呢个三净肉呢？咁罩眼听下睇下，似乎呢都几好道理， 其实呢，如果根据呢个大乘嘅灵粮经里边讲咧，亦都唔可以食啊。佢话如果冇呢个众生嘅肉，我哋啊就边处有得食呢？就因为有人食，所以佢先至去杀，先至个汤去供应呢俾呢个买肉食嘅人客。呢啲纯粹呢系一种呢供求呢方面。咁虽然每日所杀咁多嘅畜生，种种嘅唔同，咁呢个食肉嘅人呢，佢未必咁多种畜生嘅肉佢都食晒，但係起码你都有一种轮流食嘅罪过啦。例如你今日食海鲜，或者你唔熟皮，你就唔食其他嗰啲牛啊、鸡啊、鸭啦。你今日或者食呢个鸡啊、鸭啊、牛啊，你或者就唔食海鲜，只不过少啲啫。你一日唔食得咁多嘢咁啊，但系你轮流轮流啊，今日食呢样，听日食那样，后日食另外一样啊，咁啊以此类推呢，你仍然系日日食。仍然呢是日日跌冤，日日呢是跌仇。咁因此呢严格讲一句呀，呢个三正龙呢亦都唔可以食啦。呢个出咗灵强经呢最后啊，咁嗰一段文里面所讲嘅，如果大家得闲呢可以请一部灵强经啊睇下，是最后最后的一段的啦，最后最后那一页所记载。就算你没有看注解呢，从文字的表面呢你都很清楚看到的。所以我们一个真正的学佛弟子，如果够分量称为佛弟子的呢，那最好呢就是戒杀了。至于说不偷、不奸淫、不讲妄语呢，好多人都做得到嘅。嗱，咁最后呢个饮酒呢，世界上啊，无论任何一地方，咁呢个酒嘅消耗量呢亦都好紧要㗎。等于都好多人饮酒啦，平和啲嘅嘢有，嗰啲烈嘅猛啲嘅酒亦有，係各色其色。嗱，咁点解酒是不可以饮呢？因为酒呢就能够乱性，能够令到我们的人呢是昏昏沌沌，毫无主意啊。所以我们想这个头脑清醒呢，应该就不要饮酒。酒是如此之恩啊。那么大家住在美国都知道一条法律，美国饮酒的人很多，你想买酒就到处都有。但是呢，如果投票选举啊，你无论选总统又好，选过啲所谓议员也好、省长又好呢，咁个投票嗰一日，咪照例呢从朝头早七点啊到下午五点呢，呢段时间就唔准买酒噶。咁如果净系省选举咧，咁你嗰个省咧就唔准买酒啦。好似呢次选举呢个新总统啦，系全国嘅人嘅事，所以照例咧系整个美国过一人咧系唔准买酒嘅。咁点解咧？就系话保持你哋个头脑啊清醒啲。究竟你应该啊系选边一个呢？嗰条选票里面咁多候选人啊，你应该选边一个呢？咁原则上啊，梗系选一个啊能够领导我哋啊，俾我哋呢嗰啲老百姓啊系多啲嘅舒适，呢个生活上呢系多啲嘅保障啊，生活得过得好啲，咁当然呢个人我哋就选佢啦。咁你想选呢个人呢，咁就一定要头脑清醒啊， 唔好饮得醉醺醺，糊里糊涂随便去话。咁啊，选举一个总统或者省长都尚且咁严肃，唔饮酒唔准埋，埋亲就犯法嘅。何况啊，我哋一个欲想增加智慧福报，而又能够了生脱死啊，一件咁大件嘅事，我哋又点可以去饮酒呢？咁呢处又有个问题，呢个法师啊，佢话我啊总算有少少嘅福利，咁啊屋企都唔系话好穷，咁啊亦都有生意做，咁啊佢话我做生意啊就唔可以去外边应酬噶嘛，总有去外边咧应酬，大家生意往来，唔系你请我就我请你啦，嗱咁啊请亲呢咁咪入席以前，咁啊大家饮翻杯酒。咁咪入席之后咧，就梗系大鱼大肉咁咪食一餐噶噃。咁啊，如果你话我食长素啊，咁咪又点可以去应酬咧？其实呢一种咧，亦都系你自己咧嗰种嘅心愿嘅决心。嗱，咁我啲就好多徒弟咧。唉，做生意噶，咁啊亦都有啲咁嘅问题，我亦都同样教佢讲大话教佢，咁啊点讲咧？嗱，咁啊酒咧，如果有心脏病嘅人啊，咁啊医生应该就100%叫佢咧唔好饮酒噶啦。咁所以我如果咧，你有啲咁嘅场合啊，你哋应该同佢哋讲啊，对唔住，咁啊最近我去检查。咁啊，医生话我呢个心脏咧开始唔同，唔系话真系有心脏病啊。你话怀疑我个心脏咧唔系几好，咁啊，所以我咪唔饮得酒啦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一个真正嘅朋友啊，冇理由强迫对方啊，唔饮都要饮噶，冇咁唔近人情啊，冇咁话冇礼貌噶嘛，咁啊，应该都要尊重对方，先至叫做够朋友啊。合于呢个人情世故噶，你咪挡咗佢咯。咁啊，可以用果汁啊，用其他嘅汽水啊嚟个代酒嘅啫，唔一定饮酒啊。我最紧要有决心啊。咁结果佢咧有咗决心啦，下次啲人咧唔叫佢饮酒啦，因为应酬唔单唔叫佢啊，仲好尊重啊。啊某某人啊，我知你唔饮得酒啊，嗱咁啊果汁啦。好多种奇形百状嘅果汁，你饮边种啊？送到俾你，咁佢咪解决困难咯？嚟咗嗰个食肉，其实嗰啲海鲜咧，好多人食得噶喎。有好多人一出世咧，虾啊、蟹啊、鱼啊唔食得噶。嗱，咁啊，你就可以话咧，我最近嘅医生检查我啲皮肤啊有敏感啊。嗱，咁皮肤敏感咧，原则上咧，亦都系唔食得嗰啲海鲜噶，咁你咪话退晒咯。咁啊，呢啲大话亦都唔怕讲，亦都保护自己嘅道心啊，亦都咧悭翻对方嘅钱啊。你少食一样海鲜咧，佢悭翻咗好多钱噶。你少饮一杯嗰啲靓酒咧，佢亦都悭翻好多钱噶。咁啊，大家都有好处啊。咁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呢一点呢，就系我哋自己个决心。如果你个决心好嘅呢，对方冇理由勉强你，应该仲要尊重你呢个人嘅私隐，唔会呢勉强你嘅，咁先至叫做朋友。我哋咪过晒啦。嗱，咁所以呢，咁咪因此啊，就有好多好多人。咁啊，佢咧就唔饮酒啦，啊，咁啊，佢亦都咧唔去食呢个海鲜啦，嗱，咁啊，亦都咧唔做呢个杀生嘅事啦，咁啊，可以保障啊佢呢个道心咯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再进一步咧，咁啊，在家人好多受呢个八关斋戒啊，嗱，咁啊，八关斋戒。 咁啊呢条界咧应该都好好受嘅。点解呢？因为佢系断日计嘅喎，你受一日得噶啦。你有时间，你又肯发心，咁啊当然希望你日日受啦。如果你冇时间咧，你只系今日放一日假，咁你咪守今日咯。听日你照样上班，唔使守噶啦。佢系纯粹为一类啊，所谓比较做事的时间唔够嘅人咧，咁啊教佢持呢个八关斋戒。嗱，八关斋戒嘅前五条系同呢个五戒一样嘅，第六条就系包括唔好嘅跳舞啦，唔好嘅唱歌啦，唔好去呢个卡拉 OK 啦，咁啊唔好嘅睇电影啦。凡系啊，呢个消费嘅场所咧，都免啊，咁一日咋，一日计吓。嗱，咁啊，第二咧，即系等于话第七条啦。咁啊，唔好戴呢个首饰啊，唔好打扮啦，咁啊，亦系一日。唔好瞓呢个高广大床，即系瞓过嗰啲独睡啊，嗰啲单人床啊。咁啊，通常咧系一尺八寸咁上下高，唔超过两尺。嗱，咁啊长咧，咁啊大概要七尺长，而宽咧系三尺零。咁啊宽呢啲独睡单人床咧，应该好合法啦。咁啊，只有第八个一条咧，或者会难啲啲习惯嘅啫，就叫做过午不食啊，即系过咗呢个中午呢个午时咧。是由呢个十一点到一点，你就要食噶啦。过咗一点啦，中午一点啦，你就唔可以再食咧嗰啲有渣嘅物质。但系如果你到到咧五六点啦，你唔惯咧，你就可以饮啲流质啦，或者牛奶啊，或者果汁啊，咁嚟帮下。其实你惯咗咧，亦都无所谓嘅。好多人都做得到，我哋舊時都做過一個時期。嗱，咁佢就八關齋戒，咁佢就斷日守嘅。咁五戒咧就係終身守嘅。嗱，咁如果身為一個佛弟子啊，佢最初入佛門，咁即使佢唔出家啦，咁唔係話淨係燒住香啦，去拜下佛咁啊算數咁啊，一定咧佢要歸三寶。受持五戒而进一步咧，佢或者受持呢个八关斋戒，咁啊一般嚟讲咧，佢能够守得好啊，亦都系可以讲咧一个真正啊系标准个佛弟子啦。咁啊，所以师姐话为佛弟子，为者就系做也。咁啊，如果做一个佛弟子啊。咁佢做啲咩工作呢？所以佢下面讲啊，佢话常于系昼夜啊，嗱昼就系白，即系白天，夜就系夜晚啦。我哋在呢个佛教嘅名词，通常话佢哋昼夜就六时，每一个时辰四个钟头啊，六四就即系24个钟头。咁啊，从我哋中国嘅历数嚟讲咧，即系12个时辰啦，包括每一个时辰2个钟头，咪即系24个钟头一日啦。嗱，《金刚经》里边讲咧，佢话初日份、中日份、后日份，咁啊属于咧系白昼日头。如果在呢个《维教经》里边讲咧，佢话初夜份、中夜份、后夜份啦，属于呢个夜晚嚟讲嘅。咁日夜计埋咧，就系6个时辰，每个时辰4个钟头咧，咁啊即系24个钟头，即系话一日啦。现就话常常啊，响呢个每一日之中，即系呢个昼夜六时，每一日里边啊，佢哋自心重念系八大人歌。八大人歌就是这一部经的名字，是八种是大菩萨大人所应当要觉悟，所应当要去做的，那么叫做八大人歌。始终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自心良 两个字。呢两个字咧，就是可以讲啊，我哋学佛嘅人学得好唔好咧？咁啊，诸佛菩萨啊，系咪真正加俾我哋咧？就要睇人哋系唔系咧自心。嗱，咁啊，相信普门品咧，大家好多人都读过啦。普门品啊，呢个偈颂里边咧，系前边咧嗰几句嘅啫。咁啊，其中有一句咧，佢话心念就不空我，佢绝对唔系话咧口念不空我。我哋念观音菩萨，持大悲咒，拜大悲忏，或者咧念阿弥呢巴弥哄，或者做好门品有关啊观世音菩萨嘅法门啊。你一定要自心咁去念，你个功德先至唔会空过啊！所以话心念是不空过。嗱，咁啊，如果好似念口往咁咧，人念你有念啊，你可能仲比别人念得大声好听啊，但系你个心咧都唔知谂到边度去啦。你个人坐呢度念观音菩萨，个心咧都可能去咗南京。咁啊，可能就去咗万里长城噃，都唔知道去到边度，咁就变咗咧。你个口念啊，与你个心念咧，就唔系几相符。所以普门品里边呢句话咧，系好重要啊！你要心念，你个口唔念都冇问题，因为个口念就可以有间断。如果我哋嘅心念咧就冇间断啦，个心咧时时都系念住观音菩萨，咁就肯定你个功德咧就唔会空过。所谓功不唐捐啊，一定系功德无量啊，系增福增慧。嗱，我哋念观音菩萨如此，其实咧系修学一切法门啊。亦都系咧一样，一定咧要自心。嗱，所以我哋如果睇过《金刚经》又好，《地藏经》又好，《阿弥陀经》、《普门品》都好，呢啲咁嘅字眼咧系好多嘅，例如一心啦，咁啊至诚啦、恳切啦、祈求啦，呢啲字眼咧。我哋唔好忽略啊！我哋能唔能够得到菩萨加庇，好似观世音普门品里边一样，我哋有咩灾难？在呢个长行文里边啊，一开始咁啊，无尽意菩萨就问佛啦，佢话世尊啊，咁啊观世音菩萨咁多名都唔安啊，咁啊点解安佢个名就叫做观世音呢？咁啊，世就世间，阴就阴声啊。咁啊，世间嘅人如果有咩嘢灾难，咁佢跟住咧咩水难啊、火难啊、刀兵难啊、贼难啊、所谓黑风难啊、罗刹鬼难啊、刀杖难啊，一共有七种。如果我哋遇到种种嘅灾难，你个七种灾难里边，或者遇到一种，或者遇到两种啊。咁啊，当我哋真系咧有灾难嗰阵时，嗱咁啊，如果我哋信佛嘅，你真系一三一二年观音菩萨咧，咁啊，观世音菩萨就会沉声救苦。你嗰度一年观音菩萨，菩萨就会观其音声啊，加俾你，令你得。道解脱啊，所以佢个名咧就系、是、叫做观世音啦。嗱，咁啊呢种感应嘅原理咧，其实以今日呢个科技嚟讲咧，亦都咧好容易了解嘅。嗱，咁啊我哋今日差唔多应该讲咧，家家都有个电视噶啦，只系贵啲或者平啲，新啲或者旧啲嘅啫，大啲或者细啲。应该每一家人 都会有。那咁啊，全世界啊，都唔知几多千千万万亿咁多个电视机啊，分布于全世界每一个角落。那咁我啲天上卫星咧，就系传送新闻噶喎。咁啊，世界上啊，有啲乜嘢大嘅事啊发生，或者好嘅大事，或者唔好嘅大事发生咧？咁只要通过呢个卫星啊，我哋人间所有嘅电视机，你除非唔揿啊，一揿咧，同时就有嗰啲新闻咧，你睇到。嗱，咁呢个天上个卫星咧，佢冇落嚟我哋人间噶喎，我哋人间咁多个电视机，佢去得边个地方啊？去得你嗰个电视机就去唔得我呢个电视机。就唔係幾平等啊，亦都冇咁樣嘅可能。咁呢個衛星呢仍然喺天上冇動過。但係我哋人間嗰啲電視機啦，都唔知千千億萬架咁多啦，咁亦都冇捧上個衛星嗰度近住佢喎，仍然係不喐不動啊。主要呢就係你隻手都去撳。你個手一撳啊，咁啊，卫星嗰啲新闻咧，同时咧无分先后，嗰啲新闻咧就送到你个眼前，俾你个耳仔听得清清楚楚，睇得清清楚楚啊！嗱，我哋念菩萨都系一样啊，菩萨就好似个卫星，只系一，我哋啲众生啊，千千万万个个唔同，就好似啲电视机啊。嗱，我啲揿电视机咧就有感应，所谓嗰啲咧新闻啊就会传播出嚟。就譬如我哋嘅心念咧，如果一动啊，真系肯念观世音菩萨啦，观世音菩萨咧就会沉声救苦啊，所谓遇难成祥咧，咁样啊来到加庇我哋。咁啊，因此呢个自心啊。呢、这个一心啊，所谓虔诚啊，恳切嗰啲字眼咧，系我哋一个学佛嘅人系唔可以忽略，系应当咧要依住去做嘅。所以现在呢一本《八大国经》咧，既然佛啊系唯教经之一，临去世嘅时候啊，系嘱咐佢个佛弟子咧要去做，要去修，要去行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应该咧昼夜六时啊，常常咧要一心一意、恳切至诚，或者系诵，或者系念啊呢、这个八大国经。嗱，诵就系对住呢部经啦去做，你即系唔过背。嗱，念咧即系唔使睇经啦，你随时都记得好清楚啊。随口而出都可以念出嚟，咁就叫做念啦。嗱，咁啊，姑无论你对住嗰部经去做，或者都可以冚埋部经啊唔睇咧，念得出都要自诚一心恳切啦去诵念啊。咁啊，然后咧先至得到诸佛菩萨嘅加庇啊，你成为一位咧系真正嘅佛弟子。所以话为佛弟子啊，系常于昼夜自心诵念，系八大日光。